問啊，關於番薯葉嘅種，咁依家個季節會唔會係太遲咧？ 而家呢個唔係最適合嘅， 而家太熱啦， 太熱啦。通常咧就種呢啲咧就係涼少少先種咯。 我連秋天嘅時候 我依家連自己本身相信佢係都幾抵得熱嘅辣椒咧，佢都曬到乾曬。太热啦，系。 系我咧有一次咧听见阿周博士话咧，如果种番薯叶咧，可以咧将个番薯咧，即系大概切开四嚿咁样，然后咧就每一嚿咧放喺一个都几细嘅位置都得噶啦，咁样。 系啊，系啊，得 系啦，咁我想问嗰嚿即系切开嘅番薯咧，会唔会系都个 size 其实都要好似个乒乓波咁大先得？因为我买嘅番薯好细嚿嘅，咁我就谂紧切四嚿咪好细咯。 我如果细嚿嗰啲咪切两嚿咯。 系，即系其实系咪主要系留翻一啲好似根嗰啲节位咧，有嗰啲位就可以噶啦。 系啦，最好有只眼啦。嗱，有时番薯有粒啊，有只眼喺度噶嘛，嗰个位最好。 有粒位， 系啦， 有呢个位就可以啦。哦，明白。明白。